33333。 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月影流声，我是鱼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经典的电影《楚门的世界》当中的插曲《二十世纪男孩》。《楚门的世界》为我们讲述了楚门是一档热播肥皂剧的主人公，他身边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虚假的，他的亲人和朋友全都是演员，但是呢，他本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不知道。最终，楚门不惜一切代价走出了这个虚拟的世界。创新性的题材和想象力使这部影片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流传至今。影片的最后，楚门走出了那扇虚拟的大门，他对着镜头说出，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当他说出这句台词的时候，想起的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世界讲述的故事，即便放到今天，也仍然是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2016年，同样是派拉蒙公司发行的另外的一部电影《降临》，也因为独特的视角赢得了公众的肯定。 这部影片呢，根据华裔科幻作家江丰南的原著小说《你一生的故事》改编，讲述了12个秘密的外星飞船降临在地球上所发生的故事。这部电影的最后表达的主题沉重又充满了争议，那就是尽管已然知晓人生旅途的所有悲伤，但是我依然愿意前往，并且呢会珍惜每一分钟。当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不禁自问，如果是你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还依然愿意勇敢地活下去吗？下面这段旋律就是女主角审视自己一生的时候响起的背景音乐。 电影《降临》是一部和时间有关的电影，那华语电影当中也有很多部拿时间做文章的影片，比如《东邪西毒》的英文版，电影名字翻译过来叫做《时间的灰烬》。那《东邪西毒》虽然改编自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但是电影却着重讲述西毒欧阳锋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和黄药师、大嫂还有洪七等人的故事。拍摄《东邪西毒》的时候啊，由于用于制作电影音乐的经费非常紧张，所以王家卫导演给他的合作者陈勋奇仅仅两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部电影的音乐创作。陈勋奇呢，请来一些香港音乐人来录制传统的中国民族乐器，比如说像箫、高胡，甚至还用到吉他来模拟出琵琶的声音。最终为我们呈现的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的。电影配乐成功的刻画出剑客孤独的心情。 我曾经听人讲过，当你不可以再拥有的时候，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令自己不要忘记。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今天我来为你介绍的就是20年来中外经典的叙事电影。下面这首作品是电影《水牛城66》的插曲。《水牛城66》是文森特·加洛自编自导自演的半自传体的独立电影。可以说是什么事儿都让他一肩扛了。那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电影配乐也自己创作一下呢？哎，人家还真是这么干的。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文森特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他经常自编自导自演，甚至自唱片尾曲，绝对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导演。 Watches for my moods, never brings me down. She puts the sweetness in all aroun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say to make me feel so good inside. And when I'm all alone. She broke me in, told me where she'd been. She put my mind up. stirs it with a spoon. She watches for my moves, never brings me down. She puts the sweetness in all around. She knows just what to say to make a sunny da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And when I'm all alone, I really don't feel that way. Hey, hey, hey, hey, hey, hey. 水牛城66于1998年6月上映，四个月之后，电影《海上钢琴师》和观众见面了。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被命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这部影片呢，是根据1994年的剧场文本《1900独白》改编而成。电影当中传奇钢琴家1900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一生从未下过船的他却对一个女孩一见钟情，而下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旋律就是他坠入情网时的配乐。 好的配乐成就好的电影，而通过电影呢，也能发现很多好听的旋律。2007年电影《八月迷情》上映了，这是一部音乐剧情片。这部影片讲述了孤儿奥古斯特拉什为了寻找父母来到了纽约，在遇到神秘人之后成为了街头卖艺者，依靠自己非凡的音乐天赋最终与自己父母相认的故事。这部影片当中有很多好听的音乐支撑着，片中的音乐可以说是温情感人，三首主打歌均由获得了9项格莱美奖的菲尔·拉蒙尼制作。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奥古斯特的父亲路易斯在酒吧舞台上唱的歌《此时此刻》。 Tonight the sky above reminds me how you love walking through winter time when stars are shineWe'll tell you I was there under the front porch light on this swing light. I've been sitting watching life pass from the sidelines. Been waiting for a dream to seep into my blindI wondered what might happen if I left this all behind. Would the wind be at my back? Could I get you off my mind this time?

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分享的就是近年来中外优秀的叙事电影当中的配乐和主题曲。2009年影片《和沙漠的500天》上映了。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一个颇具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一个不相信真爱的女孩遇上了一个疯狂爱着她的男孩。汤姆是一个以给贺卡撰写各种贺语为生的人，满脑子充满奇思妙想、浪漫主义。他不经意间呢，被自己的女友沙漠甩掉了。为了反思他和沙漠的问题所在，汤姆于是呢开始回忆自己跟这个女孩在过去一起的500个日子。这部影片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故事，不规则的通过日期将500天中一些特殊的日子忽前忽后的串联在一起，因此获得了不少的称赞。下面是插曲《你的真爱来了》。 Outside there's a boxcar waiting. Outside the family store. Oh, oh, oh. Out by the fire breathing. Outside we wait till.I know the nervous walking. I know the dirty beard. I'm out by the boxcar waiting. Take me away to nowhere plains. There is a wait so long. 2006年电影《阳光小美女》上映，电影讲述了胡福斯一家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理不清的问题。可是当七岁的小女孩奥利弗听到广播中传来的阳光小美女选美比赛的那一刹那，他们决定没有什么比小女孩的大梦想更为重要。所以呢，这个六口之家随即踏上了从小镇阿尔伯克基长途跋涉到加利福尼亚参加比赛的路途。一家子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者在一路上的种种经历，让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主流价值观当中的成功与失败。生活还得继续，一切并不是只有输和赢两个结果。 阳光小美女可以说是一部非典型的励志电影，充满生活气息的细节铺垫出了一部积极向上的作品。他前几年呢，由著名漫画《深夜食堂》改编的同名电影也是这样的作品，讲述了繁华新宿的某条小巷里，一家只在深夜营业的小餐厅当中交错往来的客人们的悲喜故事。那些总是忙碌到晚上12点的人总会到深夜食堂去吃饭，他们拖着稍显疲惫的身躯，心事重重地来了。而当前奏响起的时候，你知道故事就要发生了。 君が吐いた白い息が今ゆっくり風に乗って空に浮かぶ雲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遠く高い空の中で手を伸ばす白い雲君が吐いた息を吸ってぽっかりと浮かんでる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下に眠る犬思い出もあの空の中に少しずつ消えてゆくこの空の向こう側にはもう一つの青い空誰もいない空の中でぽっかりと浮かぶ雲ずっと昔のことのようだね川面の上を雲が流れる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找工作要跟老板谈。 下载 BOSS 直聘 APP， 自信满满找工作。 2004年，电影《暖暖内涵光》上映了，这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同时呢，也是一部充满哲学意味的剧情片，讲述了乔尔发现前女友克莱门蒂娜借助先进仪器洗掉了两人相处的不愉快的记忆，于是乔尔也决定去洗清这些记忆。但是呢，当记忆一点一滴的被洗掉的时候，他才重新发现克莱门蒂娜的种种的优点，并且千方百计的想要保留住这些残存的记忆。影片的主题曲是贝克演唱的《每个人最终都会明白》，这原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热门流行曲，在贝克的重新演绎之下，有一种沧桑的味道，而歌词的意思跟影片的主题也是非常的接近的。 Change your heart, look around you, change your heart, it will astound you.I need your loving like the sunshine. And everybody's gonn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nna learn sometime. Everybody's gonna learnChange your heart, look around you. Change your heart, it will astound you. I need your love. 暖暖内涵光的中文名字一听上去就是一个很暖的一部影片。台湾小清新的电影《逆光飞翔》也是如此。影片呢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而成的故事，讲述了天生失明但是弹琴弹得好的玉祥，却因为不想被同情，不愿意参加任何的比赛。爱跳舞的小杰被迫放弃学舞，但是呢他却交了一个一跳街舞就闪耀着光芒的男朋友。这部影片给我们讲述了小杰和玉祥两个人相互鼓励以及追求梦想的故事。主题配乐前有这样的一段独白，这也是电影的主题。 也许我一直照着别人的方向飞，可是这一次我想要用我的方式飞翔一次。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电影《蓝莓之夜》的插曲《故事》。《蓝莓之夜》是根据王家卫早年在香港拍摄过的一个短片改编而成的，是王家卫执导的首部英语电影，讲述了拉诺·琼斯扮演的爱吃蓝莓派的年轻的女孩子，她在一段横越了美国的旅程当中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试图寻找生命与爱情的真谛，并且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和裘德洛扮演的杂货店老板陷入了爱河。伴随着这首充满爵士韵味的歌曲《故事》，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cause the story has been told before.I will sing along, I suppose,